在风霜飞离的是心有灵犀，承诺没有许下。 情里的温柔，偶尔投入在心的念头，不可以为你守候，离别可以潇洒挥挥手，你不要再为我原地等候。真无在碰撞回忆的是心有享受呼吸，何必跟我困在复杂的关系，去挽回机会，犹记得是心中灵犀，眼泪没有落下就当我不在意，记忆中的美丽爱情我很珍惜，所以我选择把所有感觉 想你的时候，哦，抬头。

自于王菲的《玄牧》。这首歌曲的 MV 当中的男女主角杨明学、许维恩当时是热恋的爱人，而那位纤瘦的男主角也正是《玄牧》的词作者，台湾才华横溢的杨明学。但不幸的是，因为肌肉软组织肿瘤英年早逝，年仅24岁，这一首《玄牧》也就成了他的绝笔。这里是99都市夜归人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依然是由杨明学所作词的歌曲，张信哲的演唱《九月雨》。 九月的雨，它掩盖了圆月，那是谁流的眼泪？不在乎是谁的不告而别，不管那悲伤属于谁。跟你谈论过永远，也从没想过和会离别。然而在这漆黑的九月，是我在雨中站了一整夜。凭什么这样把你带走，留下乌云缠绕在我心头，给我个理由让我接受，我已经失去了所有，就松开双手。那是九月雨水，我已经不懂流泪，所谓的疼痛伤悲我却没有感觉。遥望天的漆黑，你是否身在那边，俯览着我的脸，摇头笑笑说这也是永远。寒风刺骨，我痛彻心扉，从今后我一个人睡，不需要再靠酒精来麻醉。我夜夜狂饮我的伤悲，黑色的月亮挂天上，照耀我消瘦的脸庞，孤单的模样。那是九月雨水，我已经不懂流泪，所谓的疼痛伤悲我却没有感觉。遥望天的漆黑，你是否身在那边，腐烂着我的脸，摇头笑笑说这也是永远。粉碎，说了再多也挽不回。有谁能够为我倒转那时间，回到从前，当你还在我身边。那是九月雨水，我已经不懂流泪，所谓的伤悲我却没有感觉。如何回去从前，如何才能够让你回到我的身边，在九月

的时辰，爱慕你的美丽，假意或真心。 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。